谢谢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真的是求宝贵的圣灵，我们邀请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真的是解开你的话语，也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也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到你话语的真理之中、实际之中。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求你越过一切的人的有限，主啊，说的有限、听的有限，主啊，就求你亲自的解说在我们心里来造就我们。主啊，我们愿意领受。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看那个罗马书第四章哈，今天我们该看第四章。那个好，罗马书第四章，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这样的，我们还是那个把第四章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我们把这一章呢还是读一遍好吗？然后请回言这好吗？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少说亚伯拉罕是因为是因行为诚义，就是是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 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他说得赦免其过掩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归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将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死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知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所以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好好，谢谢。那真的是罗马书的这个它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哈。那就是说它的一环一环的扣下来。那么第三章的时候，后半部我们都知道，第三章的时候从21节讲到那个讲到31节的时候， 他就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啊，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呢？他就形容说神的义就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了，这是一个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的义哈。然后呢，他接着还讲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我们上次也说律法和先知指旧约，对不对啊？接着到第四章的时候，他不光讲完了以后说，现在我们得救是什么法？是立功之法吗？不是，是信主之法。我们立功之法我们都熟悉，人类的所有东西，你仔细，我越想哈，越认识神，我越想人间的所有的事情几乎都离不开立功之法这个东西。连最纯洁的关系，其实人间最纯洁的一点的关系就是什么？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对不对？相对是不是？相对来说是不是这个应该算？就连这里也有立功之法。你有没有听见父母跟孩子说的时候说，我对你这么好，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现在就这样待我？哼，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立功之法，是不是这样？如果是恩典的话，恩典之法会不会这么说？你就会发现渗透了每一个，当然了，连那之前的什么养儿防老啊，什么什么之类，这些等等等等的都是什么？都是立功之法。所以你就会发现渗透在人际的所有的关系，还有中国的礼尚往来。礼尚往来不是恩典，礼尚往来是什么？是立功之法。如果走到极端了的时候，还得拿秤称一称。真的，你现在很重的负担吗？啊，这个都是题外话。我就说立功之法我们很熟悉，但是呢，信主之法呢，我们很不熟悉。所以呢，真的感谢神，今天敬拜的时候，那个就是说带领了我们的歌哈，你发现都是讲这个恩典。天开了，是谁打开的？是我们打开的吗？不是，神自己下来了以后，裂开自己的身体，然后流出宝血，这叫恩典。你没有做任何事情，打开了，然后你就接受信领受哈，所以你就看清清楚楚的，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这样的。生命的更新是不是立功之法？不，信主之法哈。所以呢，这些东西一套下，但是呢，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话，第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他说旧约都讲过这些东西，这个不是一个什么从天上突然的无头无尾的出来的。所以接着从第四章他就开始讲旧约怎么说，当然他没把旧约所有都列出来了，但是呢，他把旧约里边的那个就是律法和先知这块到底是怎样，他用亚伯拉罕来说。所以呢，第四节的时候，第四章第一节他就说，如此说来，开始了，因信称义讲完了以后，后面的时候他开始举例了哈，讲旧约怎么说的。那他主要的是用了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然后用了诗篇大卫的诗，那个来做这个主要的，就是说来印证说这是神一贯的做法，哈。那这地方好，我们下面就来往下详细的看哈。那个就是说用人物再把这个真理再讲出来。他说如此说来，我如此说来，就是根据上面因信称义这条路来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才问了一句话，什么叫凭着肉体得了什么？ 凭自己。 哦，凭自己哈，凭自己的表现在哪儿呢？哦，对，就是行为。你发现我们看人的时候，我看到海燕，我能不能看到他心里怎么想啊？我看不见，但我能看到他的行为，是吧？所以呢，他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谢谢刘晶，就是说凭着自己的行为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好，然后呢，他是说呢，亚伯拉罕蒙神那么喜爱，哈，然后呢，蒙神呢给了他那么多的应许，那么多的祝福，那这个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吗？是因为亚伯拉罕道德最高尚吗？是因为亚伯拉罕给神立的功最大吗？都不是。所以呢，第三节的时候引用经上的说，旧约这个经文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最打动神的，最能够就是说让神能够称他为义的原因是什么？信哈。所以他下面第四节的时候继续讲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会儿又刚把刚才的那又总结了一下哈，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做工得工价这个算不算？做工得工价谁应该是就是说受表扬呢？啊，做工的人哈，理所当然嘛，做得好嘛，是不是？然后呢所以呢，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可以理解吗？这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季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哈，看你有点皱眉头了，是不是有点？ 我觉得下面 那 话说的绕 啊，特绕哈。 那块 哪块？你已经跳过这块了是吧？哇，原来有，怪不得皱眉头，已经走在前面了，你知道吗？走在前面就负担比较重了。所以这块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对不对？讲了亚伯拉罕呢，为什么蒙那么大的祝福？原因是不是认为他的行为最好？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包括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被绊倒，看看亚伯拉罕身上都有我们的影子，也没强到哪里去。当然了，有些地儿还是强的，但你会发现，就有时候我们会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曾不曾想过，神为什么那么爱他，太不公平了。他也把他，我还没做到那个程度，我还没把我老婆叫我妹子，让他让还没有做到这种程度，还两次，我应该比他应该更蒙你的喜爱吗？有没有想过这个？读旧约的时候常常会，啊， 女生可能不会想 啊，女生不会想哈，我以为就是女生才要想呢，就觉得不平衡。撒拉又不知道当年有没有这个 struggle， 说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么蒙祝福呢？他都出卖我两次了。当然了，撒拉没有，圣经里说他之所以蒙神喜爱，他称亚伯拉罕为主。神说撒拉蒙福是有道理的，认为她心里头对她的丈夫是尊重的，这是神说的哈，不是撒拉自己讲的，说我很尊重我的丈夫，没有。你们去看圣经里上帝有的时候对人有评价的，是不是？有吧？那谁，王阳指点头找着了，是吧？那是不是在圣经里有这话，是吧？我以王阳长所以呢，或者就是你有了跟那个撒拉同样的心智，你知道，或者同样的心情，是吧？深有感触，你知道，真的是这样的，真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神评价的。所以撒拉，所以呢，神说那什么样，神对撒拉在圣经里头的时候，神对撒拉的评价相当高的。我们常记得只记住了撒拉做了什么事儿，帮她老公找了个小老婆，然后最后出了个以实玛利，我们记这些都记得比较清，但是呢忘掉了上帝对于撒拉的评价，说她什么？ 顺服丈夫。 顺服丈夫，真的，她称那个。所以这是圣经里神对她的评价哈，所以真的是有意思。你要细读圣经的时候还有意思，圣经还有一个哈，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圣经里，哦，这个是题外话了，可以就在这一点，是吧？圣经里讲到拔示巴，大家还记得拔示巴是谁吗？记得吗？是谁？大卫的什么？咦呀，你说的太对了，圣经从起初到末了都说，讲到拔示巴都是叫赫人乌利亚的妻子。虽然大卫最后杀妻，就是说杀人夺妻成了事实，神说 OK， 这个原谅死罪，但神从来没把他当他妻子。圣经里讲到拔示巴都是赫人的妻子拔示巴，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或者说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在神的眼中这就不是大卫你的，别看你夺来了，神不承认。所以你就知道在永恒中有好多事儿，啊，哈，跟我们今天看见的截然不一样了，啊，这是一个插曲了哈，啊。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就看到让那谁季红那个什么，就把让你皱眉头的前面这个话绕的，你再说一下好吗？给我们读一下，很关键的哈。 我看我能不能把舌头捋顺。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嗯哼，好，谢谢。 这回呢绕过来了哈，那你解的是什么意思呢？嗯，就照你刚才读这个，你大概当然了，他这个文字用的是当时的白话文哈、啊。这个其实这个圣经的翻译呢，是在中国白话文之前出来。嗯，他说为这跟刚才上面是连在一起的哈、啊。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哈、啊。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下面就从反面说，是吧？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其实亚伯拉罕在这个恩典之上有没有做什么？就像说我们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件事上，我们有没有做任何事儿？ 没有。 我们有没有贡献了一点点啊，我们都贡献了几个钉子，倒是真的。啊，我们也贡献了一把枪啊，扎他，这个是我们的贡献，但剩下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地方讲的说就是这样。所以呢，他说这个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哈，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神就白白的称我们为义，哈，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们相信耶稣被埋葬复活了，这个信心，这个相信，然后呢，怎么样呢？这个信神说就算你的义，就算为义，就认为这个就称你为义。哈，你就会发现哈，这件事真的是人间没有的一件事。在你信的那一刹那，然后你愿意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了，然后你也真心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神说我就算你是完美完全的，你就没罪了。然后他还用圣经后面还接着说，这是人间没有道理，人间的道理还说海燕还得看看你的表现怎么样，你还得做点 something， 你不做还给你撤回去，也有的。No， 这个地方不是这个信。当然了，我们一会儿要解释什么叫信哈。那个圣经都是很完全的哈。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再往下说。然后他就说，又引用圣经另外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诗篇的话，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哈。他怎么说呢？那个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又对这个解说了一下，你看亚伯拉罕是什么？是信心之父，他做我们信心的榜样。什么叫信心啊？看亚伯拉罕就知道说什么叫信心，这是有定义的，还有画画的。然后呢，我们知道大卫是最了解神心意的人，是不是？在旧约里头神说是最了解，所以呢他用他这个话，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就讲出这个话，他说两种人非常有福气，一种是什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还有一个呢，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 一回事给我感觉 是不是一回事？ 就是主赦免的罪了。 哎呀呀，那个主不算你为有罪了，也就是赦免你了嘛。你是不是有罪？如果你要没罪就不用算为没罪了，那就是没罪哈，是一回事，但是从不同的侧面在说。我不知道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个问题，第四和第五，我总觉得他们俩一点关联没有，帮就跳过来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好像是给我感觉乱乱的。 哦，第四节和第五节你是说这两节？ 第四节就是做工得工价，第五节就讲到 不做工， 什么叫义？ 不， 第五节就讲义嘛，你信就是义。 嗯哼， 对 呀， 我觉得跟第四节好像是 不连接了吗？我这样的，你一第四节呢是说做工的得工价，这个是一个思路下来了哈。那第五节呢就反正说不做工的，是不是有做工的就有不做工？他这是用这个做逻辑哈，他不是用义和不义来做比较，他是用做工不做工，他重点是说不做工。这可以这么理解吗？他重点的逻辑在不做工上，不是前一节说做工得工价不是不义哦。大家记住了，做工得工价，这也是上帝定的一个律啊。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到公司去了以后说我不做工发工资哈、啊。为什么？认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一收工资了就叫不义了、啊、没有，圣经说做工得工价是什么？ 应当的。 但是呢，这也不叫恩典。 是不是啊？你在公司里做的辛辛苦苦，拿了公司说好的工资，给少了还叫不义，哈，给多了叫恩典，哈。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公平，哈。所以呢，这也是上帝定的律，哈。但是呢，后面他是讲的，他为了专门解释，认为人对这个很熟，做工得工价，哈。但是呢，他下面讲说不做工，不做工呢，却得到什么？得到了。就是祝福，或者得到了恩典，或者得到了那个，得到了义哈。这个义哈，不只是赦免，这个义是从神来的一个什么？从法律角度来讲，你就是完美了，没有罪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的完美的生命要住在你的里头，实际上你得的是神。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说，那个做工是得不来的。所以他用这个地方讲说，你们得来这个是白白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做工了。所以他是重点是从做工不做工角度讲，这块能够有一点点吗？ make sense 一点哈。对， 这样能不能这样，就是刚才小青他可能就是说呢，第四个能不能这样讲，说做工的，但是他不，他就说做工的，但是他不信，他还是不能称义。第五个就是他不做工的，但是他信，他还是就是可以称义。这个就 可以更好 呀，也好好，这个翻译的很好，这个可以了吗？这个可以了哈，哥，感谢，感谢，还没有。 日松说了半天，不如保元一句。 一句话就给说清楚了，对对对，总结的好。 因为日松做工了。 做了太多工了。应用的很好，下面呢还有没有那啥？还有没有那个？有问题到这儿。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人那个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到就是造人就是为了帮治理地球是吧？做工。但是我其实打上次查的时候，你说上帝造人，他是为了让人们跟他喊他哈利路亚，让人成为义呢，还是说人造人，他还是说有他的一个计划，让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治理地球呢？我们就是通俗这样讲。 没明白，没完全明白问题。前面是 就 是 你上帝造人，他肯定是一个计划。他的计划是让人在这个世界帮助他管理地球呢，还是让人们就是每天为了赞美他喊哈利路亚？就是这两个问题，我也好像没有统一起来。从查这个罗马书这上一章跟这一章。 这好问题，好问题。 相辅相成的吗？ 哎呀，讲讲为什么是相辅相成的？ 要顺服神的旨意去管理地球。 OK OK。 所以这样的话就事半功倍了。不听神的自己管理，我觉得就像刚才保元地球和润肤地球这两个比较。我觉得还是。 谢谢主。 是神的智慧吧。 感谢主。 其实也是一种敬拜的形式，我觉得。像工作也是有敬拜。 神给的产业嘛。 做 合神心意的事情。 对。 主让你做的，那就是敬拜。 对。 我想那个天动的他话呢，是更加那个。 我知道你那样是这样一解释，很容易就是不对立。但是有时候我们好容易对立起来。对立起来就是说，是我就想。我自己实际上我自己有观点在这抛开，我的意思就是说想把这个问题能不能跟罗马书结合起来。因为在创世纪里，它前面几节没有并没有说，创造人是为了让怎么样。然后现在，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受了很多的不像亚当似的，他一开始他就知道有这个上帝，他又没有那些东西，然后最后他当然最后因为不信造成了。现在他是不是跟上帝更接近，而我们现在因为跟上帝离得更远了，所以才说反过来说这个信成义。所以我就是把这个关系实际上还是没搞清楚。我自己 就是说很好的问题， 很强调因信成义。但是在创世纪前面并没有说他是反，我的意思是逻辑是感觉是正好是反的，他没有说你要因信成义，因信成义好像在创世纪里这个逻辑成立，但是现在在罗马书里完全就是成立。当然我知道是说不矛盾的，就是说是不矛盾，就是你说工作也是，我要自己再想想这个问题。 哼，非常好的问题哈，可以，那谁还需要说什么？说？ 没有， 嗯，很大哈。简略说一下，我倒听出他有一个根上的一个东西哈。亚当夏娃刚神造完了他的时候，没犯罪之前，需要因信称义吗？ 对，我也是在想这个。 他本身就是义。 对， 因为他就是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是完美无瑕的，要不要称义啊？他就是义。 对。 他就是神的义的表达。那么堕落了以后的时候呢？就必须因信称义了，所以很好，根上就这样。那至于说敬拜啊和工作这个关系，罗马书后面肯定会讲，那叫应用的问题哈。好，我们再看好吗？谢谢谢谢。 就是说十二支派，就是神专门选出立位人，就是要敬拜。 嗯。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还是神对每个人的那个他领导不一样，或者是他的那个什么，就是说工作，你工作也。敬拜神，比如说他们敬拜神呢，也是从那个神的旨意里面的。 谢谢。 神也算他是那个有工作的。 是是是。 就说这两个是相辅相成。 相辅相成，好，感谢神。我们那个再细往后查罗马说说，再细说好吗？我们先围绕这儿来哈，可以吗？哈，监督还可以哈，这块这样好。那我们再往后看的时候，好，到这儿还没有其他问题。 啊，问题啊，因信称义，然后之后呢，就是说律法那一块，若是又往前跳了，不应该。 啊哈，哪一块？ 就是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后嗣，这个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 哇，你跑得很快，我们马上到那儿啊，我们马上到那儿，谢谢谢谢，到那儿一定会停哈，到那儿一定会停。我们先把下面的话读一下，下面呢哈，其实这一块呢待会儿我们就细节呢哈那个再说哈，重点的下面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呢它是解决呢犹太人的问题哈，那当然对我们今天也有一定的帮助。他就是说那个你像监动提了一个很好问题，就是说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刚被造堕落以前的时候，有没有因信称义，需不需要讲因信称义呢？不用。那么呢，关键呢，对犹太人来讲的话，那犹太人说，那么因信称义是不是现在才有的哈？那么我们过去的时候，因信称义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今天才开始呢？还是说从甚至律法没有以前就开始了呢？哈，其实呢，所以他是下面是解决这个问题哈，他是给这讲。我们再快速读一下那个，一定会停一下哈。其实那个是很好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他说如此看来，这个如此看来又是跟着上面往下讲了哈。这服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我们知道这个割礼是指受割礼的人是指谁呢？犹太人哈，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他实际上来说，这个福气呢，就是说因信称义这个福是给谁的呢？是给那个只给犹太人吗？还是也给外邦人呢？他说，然后他是说开始做结论了哈，这是个问题。他说，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他这个就很厉害了，他这个地方讲的说，他回到旧约的时候，大家呢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不细读了，你回去可以细细读，你会发现神说扔着亚伯拉罕的信，他就算他为义的时候，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呢，还是在受割礼之后？之前。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你知道吗？这个叫做，如果是亚伯拉罕受割礼了以后，然后或者受割礼的时候，神说才算他为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不能这么论证了。但是呢，恰恰在他没受割礼的时候，神就算他为义，认为他信，那你知道，那就是代表所有未受割礼的人，认为神不偏待人，神不改变，所有未受割礼的人都会因信怎么样得到这样的祝福，亚伯拉罕一样的祝福。然后呢，他说他受割礼是做他什么呢？做他信心的记号。所以真的很有意思，所以犹太人把一个记号呢高过了那个实质啊。今天我们反过来说也是这样，洗礼重不重要呢？ 非常重要。但是呢，洗礼是做什么样的外在的证明呢？是在我们里边信了主以后的外在的证明。但是如果你要把洗礼高到一个程度，高到什么里，高过超过里头的信心了，你就有点危险了。啊，我当时做这个比喻只是这个信是表明我与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这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什么作为我信主的记号。所以很有意思，一个人还没信就先去受洗，有没有意义？所以呢，你这就回到了什么地方？你比如说像天主教已经就是说教会，当时的教会现在叫天主教，他们有一个传统，婴儿一出生就给他施洗，这个合不合乎这个律呢？不符合，没有意义。当然我也不是说不可以洗，只是说那没有什么意义。认为什么？认为这个就像说犹太人最先一出生马上就受割礼，对不对？八天，出生八天就受割礼。但是实际上来说呢，他们呢这是守一个规矩，对不对？他们要守的这个规矩既然是这么定了，他们就这样守的，圣经中。但是实际上来说，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是多大年纪受的？啊， 99岁。 那他受割礼为什么要受割礼呢？呀，记得清楚，感谢神，真的棒。那为什么要受割礼呢？是做他因信称义的记号。所以呢，其他的后来作为律法定下来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做这个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就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那个了。 嗯， 啊， 应该每个都不知道。 啊，大凡事都大有好处。那个就像那说，认为神要把神的话交给他们，交给在地上有形的一个肉身的民族。所以呢，那个地方说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些人一直长大了也不信这个因信称义，也不信神哈，也甚至只是守点律法，甚至也不相信啊、那个完全相信。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废不掉神的什么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这个道路，反而呢有很多的人呢进去了，认为圣灵还在做工。所以呢，那个律法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带到上帝面前，不是带离开上帝。但也有人带离开了，比如说走向那种立功之法的，说我就是比外邦人好，我就是自己做得好，所以上帝喜欢我。你看他就把它反过来了。所以他重点是在讲这个。所以呢，这个地方讲说受割礼呢是做什么因信称义的记号，是吧？他这个论证是很严密的哈。然后呢，然后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这是一条道路啊。然后呢，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宗迹去行的人。这话又有点绕。这个绕是说什么呢？受割礼没有关系的，一定要受割礼。他是犹太人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的话，就得要受割礼。其实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你知道以实玛利的后代都受割礼，认为是他亚伯拉罕肉身呢子孙。受割礼不要废掉他，非要废掉他这不重要，只要是这个割礼。认为什么？认为亚伯拉罕，记住了，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以实玛利有没有受割礼？ 受， 全部都受。这是守他们家庭这个就是立下的这个规律规矩。那么以撒的后代也都是什么都要受割礼，这是亚伯拉罕肉身子孙的记号。但是呢，这个地方讲说什么呢？要想做圣经神眼中亚伯拉罕的真子孙的时候，除了刚才说的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不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是不是他这子孙呢在神的眼中不是？你看这句话哈，不又要做受割礼之人的父，是哪些人呢？在神眼中，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而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这是神的眼中。今天我们一说犹太人都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甚至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肉身呢后裔，那是我们的看法。但是神的看法是什么呢？只有什么呢？效仿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不管你甚至没有肉身血缘的关系，也是他的子孙。 可以吗？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地方重点就是要论证一件事情，因信称义是唯一的道路，不是现在才有的。从亚伯拉罕神立他做多国之父的时候，神在那之前拣选他的时候走的都是这条路。 所以像亚伯拉罕之前的人也可以因信称义是吧？ 都是因信称义。实际上你最后看的时候啊，都是因信称义，是从人堕落开始，人在回去的唯一道路就是因信称义。当然了，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 因为亚伯拉罕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之前， 对， 追溯回去。 追溯，咱们不说了吗？那个圣经亚，那个谁，亚当夏娃一堕落的时候，神要做的第一件事，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大家还记得吗？ 缝了皮衣。 一样，开始流血。然后呢，你要做皮衣，一定流血。那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路已经就什么，然后还告诉他说，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要伤蛇的头。然后你记得吗？那个牧师他曾经讲过，如果你们上一门课叫救恩史的时候，其实从那时候一堕落，神在以弗所书，神在创世以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大家千万不要想成时空的观念，说神没想到人堕落，人犯罪，神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就像我们做事先做第一步，没发现又有纰漏，赶快用补救的方法。神从始至终，神知道一切，预知一切。所以呢，神在创世以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什么意思？就在创造之前的时候，救赎的计划都在那儿，都预备好了。所以你看，亚当夏娃一堕落的时候，再也凭行为回不去了。人也凭行为做了一件事，就是什么呢？亚当和夏娃凭行为做了一件什么补救的措施？大家还记得吗？ 藏起来了。 啊，藏起来还不算补救措施，那叫躲起来。还有什么？穿什么衣服？无花果树的叶子做了来遮蔽自己的罪。神说这有没有用？所以你发现人类历史中，凡是相信上帝想要走得救道路的，只有两条路。从亚当夏娃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就两条道路都是这样。一条道路叫行为，人的行为，好，那个去解决这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信。所以呢，那个给他做皮衣服，神谁给他做的？神给他做，他自己动没动手？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启示，其实整个人类历史那时候因信称义这条道路就已经开始了。好，我不知道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再往下了。好， 我这儿有一个哈，如果他再说这句话非常好。你看我们光读这个中文版哈，你读的会有点confused。他说要按着就是说并且按我们的子孙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你看一出来要行的，我们刚说了不是凭行为，是靠信心，对不对？这又出来一个行字，那行什么呢？因为润峰刚才你听了他怎么说的，他说是效仿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人。这个实际上这个我没有看，还没看原文，但我看这个英文里边啊，他是说The walk in the steps of the faith， 这个不是 works， 就是亚伯拉罕是怎样因信心称义的，我们就效仿他怎样信心称义。这个地方实际上没有一个行字， 也行，中文也是效法的意思。这个行，认为中文有多种意思，你要看着这个地方，这个行字不是行为，这个行为是效法，就是说我跟着走，我跟着向前，在前面走，我跟着后面走，我照着他那个走叫踪迹，他走的脚步我就去跟啊。这也是什么？这个不是行为，这个叫做是一个跟随哈。你也可以说这是信称义的道路哈。我们待会儿再看那个很有意思的，一会儿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有什么特点哈。 我想问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神创造亚当和夏娃，他都已经预知了他们会犯罪，那就是也预知了咱们整个这宇宙的发展，像 全部都 是，甚至我下秒钟打个喷嚏， 我告诉你全知道。 上次我们在那个小组也讨论 全知道，真的。 神说明他的这种安排，说明他是有审，也对我们就是包括以后也是有试探的， 如果神知道了，他会，他们两个会吃那个上个树的果子，那那个树就 不该放在那儿， 不放在那儿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以后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充满了神的试探。 啊， 不是神， 那个这个地方呢， 也会有的。 那个试探一定有，但不是神试探人。圣经里说神不试探人，但是呢，我们被试探是什么？我们一定会遇到试探。为什么？认为不说亚当夏娃，亚当夏娃是没有罪的时候，他们受了试探哈。但我们这个试探呢，圣经里说雅各书说得很清楚，我们受试探不是神试探我们，是什么试探我们？是我们里边的私欲。所以你一定会受试探，认为你里头有私欲就是有罪，罪一定会引你走岔路。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呢预知你受到什么样的试探，也知道你里边的罪的表现了，他一定有恩典为你预备。所以呢，神说那个就是说我们呢虽然这试探不从神来，但神提供恩典哈。这个等到往后面的罗马书往后讲还会讲，好吧？再就是说那个你刚才问到的时候，就是关于神从起初预知到将来的所有的事情的话，这个是神在，这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神在永恒中，永恒有没有过去、现在、未来？ 没有。 我跟你讲，在永恒中总是现在，然后我们在时间里头的时候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所以神从那儿看。但是记住了，还要小心另外一个，这个我们一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理性马上会出现有一个错误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一想到你要知道一切了的时候，就是机械的，连明天你该做什么你都没有自由了，你知道吗？那个比如说明天比如说那个Steve 非要打喷嚏，自己不想打喷嚏都不行哈。这个就是说机械性的，好像说神把一切都 set up 好了，你就像那个有人说那个犹大卖耶稣，那是不可能不卖耶稣，认为神都 set up 好你就得卖，你不卖都不行，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那种想法，这是人。你看那谁也想的就是说人一定会犯罪，受不了这个，就是说不会那个走这条路。但是于是神就把那个什么，把那个树给他挪走，不要让它发生，把人控制起来哈。你发现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神的恩典每一步都预备，但是人又是自由的。犹大卖耶稣绝对是自由自在的卖的，是选择的，就但神早就知道他要这么走，而在这个过程中，神还不停的给他恩典，让他随时都可以不走上那条路。这就叫神，而他走上这条路呢，是纯粹是自己选择走上去的。你说神的伟大令人敬畏就在这个地方，他能掌控一切又不控制你的自由意志。然后呢，你最后的时候，就圣经里说人到地狱中的时候，在那地方面对神的时候，都说我是该死的，不需要辩论，不需要辩论，等到审判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把一切放给你自己，你就知道你是该死的。 我想问这个是因为什么？小溜的传点福音，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了，就是因为以前也你们也提过这个话题，就说那个这是宇宙万物的发展，一点小事都是神在神的计划中。后来我就跟他这么说的，他说，那这么说，这个夫妻之间当时就是怎么相遇，然后他们俩婚姻的发展到最后离婚，这也都是吗？我不知道怎么说。 哦，这个其实问得很好，神早就知道你在某地会怎么样，发生什么事儿哈，这个他都知道。但是呢，你又是自由的，这个就是人的理性很难想象哈。我又是自由的，像我今天晚上我要去杀个人的时候，我也是自由，但神一定会给我一个恩典，让我有选择不杀人的自由。然后呢，这个恩典他一定要给我，但是我又是自由的，我又可以去杀掉他哈。所以呢，结婚遇到一个人哈，后来特奇妙，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人间的时候什么锅配什么样的锅盖哈，它叫正好。我跟你讲哈，你要仔细回头去看的时候，上帝定了一个律，你生命到什么情况，你就会找什么样的人。这不用他强迫你，他知道你一定去找的哈。然后呢，他也给你自由去找，不找那样的。但是我告诉你，一定找上去。但是你今天后悔了，你说今天我已经成长成这样了，但是对不起了，那个誓言立约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跟你讲哈，好多东西里头很奇妙啊，不是一两句解话，你去慢慢体验。但是你可以告诉他说什么呢？你说上帝都知道一切，都给你恩典，但是呢，你还会犯错误。 就是你自己心里边的罪。 对。 就像你刚才说雅各书里边说的。 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东西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罪。那个是个隐形的，你就像说狼走狼路，猫走猫路，哈，狗走狗路，你那有那个是什么特性？你像咱们牧师讲的那个，像北极的时候，你把那个刀磨得锋利，涂点血上去，狼就是嗜血，它这个血一看到了以后，它忍不住，它一定会去什么？ 舔它 的时候，它自己的血流出来，它就会舔更多的血。那你说这个狼死了，下一个狼来说思考思考，别舔。不可能的，还会去舔，认为什么？认为这是他的特性。所以罪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你不是自由的，又是自由的。所以这部分我们慢慢讲哈，真的是这个要讲特别奇妙，你靠生命去体验。但神说，我每一次都给你足够的恩典，胜过这个罪。但是呢，就看你是自由中选择哪一个力量，都是自由的，在那个过程中又不自由。认为自由是我们选择的自由，不自由呢是在哪儿呢？不自由是说两种力量都在那儿，灵界的力量，一个是从圣灵来的。还有你举个例子来吧，有个人得罪了你，深深的伤了你的心，你一定有两个力量在那儿，一个力量呢就是什么呢？恨他的力量。你恨他的力量，你一决定恨他的时候，有一个力量会赐给你，魔鬼的力量，是上帝允许的。认为你选择要这个，上帝没有恨，所以你要想要恨，那就只有另外一个源头，就是什么？魔鬼的地狱。但是你要选择饶恕呢，那么只有一个地方有饶恕的能力，在哪里？上帝。所以呢，你要坚定的选择饶恕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按照你的选择供应给你。所以特奇妙，两个力量不是你的，但是呢，你的选择却可以打开哪个开关。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impossible 是永远不可能的，但是我倒觉得是说，在一次次原谅的过程中的时候，你的能力增强了，然后呢，你会发现一个改变了的人就能够影响别人，这是最奇妙的。我知道人永远坐在一个漩涡里头，我要去改变别人，我去改变别人。我告诉你，这我们老祖宗很擅长这个，5000年都没有越变越好哈。所以呢，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这条路，整个人类这叫立功之法，这也是立功之法。我去通过我的工作改变你，这样没有。但是上帝说，只有一条，就叫信主之法。你相信饶恕就蒙上帝祝福吗？那就不在乎他了，他越变坏越变越糟糕 doesn't matter。 我是相信蒙祝福，我饶恕人不是为了他好，是为了我信神祝福我。你看信心之法不一样吧？所以呢，即使他越变越坏，你这边还开心，因为你说哇，我在蒙祝福，哈，我认识饶恕他，越饶恕他，结果 太自私，那就不是问题了吧？ 你知道吗？我说这话呢，好像大家是一听，好像是非常非常没有爱心的一个表现哈。但是实际上，这个就叫信主之法，人的虚伪就在这个地方。哎呀，孩子啊，我好爱你啊，像我对我女儿，我为你舍命都行啊，其实就是不合我的心意，所以我就要改你。真爱他吗？爱我自己，只不过我连自己都被欺骗，觉得我好高尚啊，你知道吗？人要在做欺骗自己的过程中，他做得更勇敢。如果心里都知道自己这个东西不对的时候，他还真不勇敢。我跟大家讲，现在宝儿说有一些那个，你像那个这个东西，后来我发现极大的欺骗，我们人就是什么坏透了， 里边的罪，最大的坏就是说做坏事还打得的完全完全连自己都被蒙骗的那样的帕子，说我在做一件高尚的事儿，那个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这个比做一边做犯罪是，所以主耶稣说税吏和娼妓要先进神的国。如果这些人都知道自己不咋地，这些人在做的时候底气不足，你知道吗？甚至都带着羞耻。但是法利赛人当年就像保罗逼迫所有基督徒都说，我多高尚，我在替上帝在做一件事情，最伟大的事，我不为我自己着想啊，我都是为上帝着想啊。但实际上他正在抵挡上帝，他忘了他里边的那个骄傲，他那边的他不知道自己败坏到什么程度。后来我才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就是说我最可怕的一件事是说你在做一件可恶的事情，可是呢自私的事情，但是你还不知道啊。所有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我告诉你，你不能饶恕他的过犯的时候，不能容忍，就是你在犯罪，你在爱你自己，不要披上那么高尚的那个，否则你的婚姻永远解决不了。不对，我就是爱他，我要治理他，我要什么，上帝说你要能做就不用我上十字架了，这是一个骄傲。所以你要说什么 I cannot do anything on him， 我不能 change 他，我连我自己我都 change 不了， I cannot do anything， 只能说上帝帮助我，让我来改变。然后你会发现，当你真死心塌地这样做的时候，让上帝在你身上做工，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哇，另外一个出现了，哇，他，我没求他变，他就变了，哇，oh, what's happened? God's mercy， 认为什么？认为那光借着你的死在你里头发出耶稣的柔和，你知道吗？常常我们说教会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耶稣是说什么呢？耶稣是说，我来是救人的命，不是什么杀人的命。你发现我们常常替神发一怒，要恨不得把那个人杀掉，这种都是魔鬼的心态。耶稣的门徒里都有这个，不管你多高尚，你本身就是在魔鬼的头上。为什么？大家记得吗？那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一个村子，那个些人都拒绝耶稣。他有一个门徒觉得自己这会儿是那个什么爱耶稣，非常爱耶稣，所以呢他叫约翰，对不对？他出来怎么说？他说求你让我吩咐火从天上降，把他们都烧了。然后主耶稣没有表现说好啊，你真的爱主啊，你好爱我呀、啊、主耶稣怎么说呀？你不知道你的心在魔鬼那里头，魔鬼在你的心里。真的，我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多坏有多差劲的时候，我们这边除非是从神来的。你要说从神来的有个标志，就像什么呢？就像耶稣那样。你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怎样做的？不要欺骗，不要自我欺骗，不要说我多属灵了哈。神说你要跟谁要是不和睦的时候，你要在心里还对弟兄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先进那个，就是什么，不要装成了说我是爱主，他太得罪犯罪得的。神说懂不要说这种话，你要 check 你自己，认为你最不可放心的应该是你自己，别人都没办法什么怎么样你，但是你的罪就会把你带到什么失去平安，失去喜乐。是，所以呢用配偶太那什么，认为我也亲身经历了。那个陈培今天在看孩子，我当年的时候我一复兴的时候哈、啊，我听我在这地方已经讲过好多次了，那时候经历04年10月12日经历圣灵的工作，喜乐如此之大。于是我太太的说，她说从你复兴那天开始我的灾难就来临了。然后我就想改变她，我说这个真的多好啊，你怎么就不要呢哈、啊？天天晚上跟她讲，最后她说你这是宗教迫害。然后后来我也是，最后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后来的时候神跟我讲说，你不要跟他讲任何事情，把他交给我。他说你要做一件事情，要什么？为他祷告。祷告可以，不要当他面祷告，背后祷告。结果后来我发现我祷告能力不够，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在那个钟世仪牧师还有他们的祷告会，神的同在很大很强，我见到他们就说给我太太祷告哈。然后呢最后的时候我在那都有名了，他们都为我太太祷告，然后我太太复兴就来临了。我一点功劳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做，我相反呢反而要在他复兴的那上面还浇了很多水，但是上帝做。所以这奇妙的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第一个我们得要承认自己是什么，饶恕人哈，尤其配偶之间饶恕那是死，不死没办法的。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哈，好吗？我是觉得咱们不要贪多，那下次对不起了，我还要再继续往下讲，好不好？大家满意吗？哈，我们就先到这儿，有一点分享的时间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那个我们下面这回查到哪里了？我们查到那个 十二节， 好吗？那么下次放心，这块的时候，下一次的时候我会把它连起来，很有意思。就是向前刚才提醒特别好，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模样的？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好，为什么他的信心有这么大的 power？ 咱们下一章的时候，我也觉得分开了更好，分开了那个地方我们可以集中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模样的？今天我也觉得我信心挺大，为什么没有亚伯拉罕那样的 power 呢？所以呢，我们下一边的时候，下一星期重点的查看这个哈，让啊，下星期六，再下星期六哈，感谢主，请大家继续读哈，多读一点这个。那么下面的时候我们分组吧，好吗？那。